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啊，我们聊到国内长跑特别火爆，特别呢这个马拉松啊，特别的火爆。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那么了解其中的原因，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参加马拉松赛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长跑比赛呢，获得参赛资格啊，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经常情况下呢，大赛的举办方通过网上抽签的方式呢，来确定参赛的名单。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满足这些需求啊，英文是 meeting the demand， meeting the demand。我们说这个 demand 是需求 D-E-M-A-N-D meet M-E-E-T 呢，表示说满足需求，这是一个常用的一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meet the demand for the race spot， 获得一个比赛的这么一个点哈，这个 race spot， race 比赛，这个 spot 就是说能够站着的一个点哈，能够参加这个比赛的机会啊。 can be an issueISSUE 哈，这个词我们也讲过了，表示呢说会成为一个问题。 With online lotteries often used to determine the starting list， 经常呢会通过一个 online 网上的一个 lottery， 我们学过这个 lottery 呢，原来是指呢这个彩票，而这里面呢不是说这个彩票的意思了，而是说通过网上的这个抽签的方式。 Peter 老师周边的一些朋友啊，也经常抱怨说很早以前在网上就提交了报名的申请，但是呢经常情况下呢是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比赛哈，是比较郁闷的。所以说是否能够参加这个比赛呢，有点像我们说彩票中奖的那种感觉哈。 With online lotteries often used，经常使用 to determine 哈，这个决定这个词 D-E-T-E-R-M-I-N-E determine the starting list， 能够呢决定这个参赛的这个名单。好，我们举个例子吧哈，在无锡哈举办的3月25日的马拉松比赛当中，有91000名选手呢在比赛前两个月就报名了，但是呢这个比赛呢仅有30000个名额，所以说这还是非常的紧张的哈，90000多名选手呢去争这个30000个机会，所以说一定要提早下手哈，才有机会呢获得这个参加比赛的资格。好，看这句话的翻译 ，For the March 25th 无锡 Marathon in 无锡 ，91,000 runners 91000名这个 runner 还 sign up for 这个词组，同学们记下来 ，sign S I G N。表示说在哪哪哪留下一个痕迹，或者说签上什么什么东西， sign 后面加一个 up up 再加一个 for， 合到一起呢表示说报名参加某一个活动，这里面呢是指呢参加报名这个马拉松比赛，同时啊这个词组也可以表示说同学们报名参加某一个课程，比如说 sign up for English course， sign up for physics course，报名参加一门英语课程，报名参加一个物理课程，以及呢其他的一些像朗读啊、诗歌啊等等，都可以用这个词组 sign up for 表示报名参加某一个活动。它只有呢 30,000 spots， 只有30000个一个 spots， 30000个名额。2 months before the starting gun， 所以说这个比赛的这个报名啊，还是感觉比这个比赛还要激烈哈。那么中国田径协会的办公室的主任哈，他希望呢通过举办更多的比赛呢，能够呢帮助吸收哈不断飙升的这种需求。如果说我们比赛的这个场次多的话呢，那么选手呢就能够相对的分散一些，大家呢能够参赛的机会呢也会更多一些。Director of CAA Marathon Management Office Hope new races can help soak up the soaring demand. 那么中国田径协会呢，负责马拉松哈这个比赛的这个 director 哈一个负责人，他说呢，希望新的 new races 新的比赛能够 soak up soak s o a k 这个词啊，表示吸收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像我们的衣服，如果说在雨天在外面走的话呢，会 soak the rain 哈，把这个 rain 或者 water 能够呢浸泡进去，然后这个衣服呢穿起来特别的湿，特别的难受。我们说把这个米呀、啊。放到这个水里面来呢泡一会儿，也用这个词 soak。 而这里面呢说新的比赛呢能够 soak up 能够吸收更多的一个 demand 这种需求，同时呢前面加一个这个 soaring demand， 就是说不断飙升的需求，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大，所以用这个 soaring s-o-a-r-i-n-g。 所以同学们想表示说非常大的需求，这个需求大呢往往呢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的话呢，这个 soaring 是特别恰当的一个形容词哈， soaring demand。 同时啊，面对着马拉松哈不断升温的这么一个情况呢，他认为啊不应该对马拉松降温。那么有一些声音呢会认为呢，这个马拉松比赛这个场次啊太多了啊，需要呢适当的降温。 I don't think it's time to cool it off。这个 cool 这个词 C-O-O-L 我们学过哈，是凉爽的意思。 cool something off 表示呢让一个东西呢温度呢适当的降下来，同时啊也可以只让一个人冷静下来。比如说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买了之后商家会给您一个 cooling off period， 一个冷静期哈，比如说一个礼拜。如果说在这个冷静期之内呢您把这个货退还回去的话呢，他会全额的给您退款的。而这里面这个 cool it off 表示让这个马拉松这个赛事呢能够适当的降温，但他认为啊不应该去降温。原因在哪里呢？他说呢，他们所负责的这个比赛的城市的数量啊，占全国的数量呢只有一半。整个马拉松的这个版图上啊，他认为还有可挖掘的一个新的空间。所以说他认为在我们国内马拉松的这个空间可挖掘的这个潜力啊还是蛮大的。好，看这句话的翻译。 All the events， 所有的这些 event E-V-E-N-T 是指那种什么赛事哈 events， we areoverseeing。 好，今天我们学过了一个负责这个词啊，我们原来学过负责呢有哪些呢？比如说 be responsible for 啊，表示负责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叫 in charge of， 也表示呢负责。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了另外一个负责叫 oversee， see 是看那个词哈，前面再加一个 over O-V-E-R， 表示在上面看一个东西呢，就可以转译一下呢，表示对某件事情进行统揽，进行负责。所以这里面 all the events we are overseeing now 啊，我们在负责的这些赛事呢 only cover half of the cities in the country， 只占呢我们全国城市这个数量的一半啊，所以这个数量呢还是不够的。 We still have a new territories， 我们仍然有新的一个territory， 表示一个领域啊，一个疆土哈，可以翻译成中文 territory， 就是这个词的原型 territory。 而这里面用它的是一个复数形式叫 territories to explore， the territory to explore 哈，能够拓展的 on the country's running map， 跑步的地图上我们仍然有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explore 哈 ，explore 表示能够拓展，能够呢不断的能够开展新的一个业务哈，有很大的空间去挖掘。同时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它同时说到呢，中央政府啊扩大群众健身运动的一个号召，简化了基层举办体育赛事的一个审批的程序，允许啊在地区组织更加多样化的一个比赛。 所以说在政府中央政府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对于马拉松这项赛事的一个发展呢，又起到了一个更大的促进作用。那么政府希望呢全民健身哈，这个号召呢是非常非常有力度的啊。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all 啊，政府的一个号召哈，用这个词 call C A L L 非常简单哈，一个呼吁哈，一个号召 to expand 能够拓展扩大 E X P A N D 啊 ，its mass fitness campaign，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词组啊，表示说全民健身的这么一项运动哈，全民健身哈，大规模的一个健身的运动，那么大规模的全民呢，用了一个 mass。M-A-S-S 这个词啊，如果指人的话呢，表示大规模的很多的人，那么如果在学物理的话呢，这个 mass 是指的一个物体的质量啊，而这里面呢是指大规模的大量的一个 fitness F-I-T-N-E-S-S 表示健身，后面跟的是 campaign C-A-M-P-A-I-G-N， 那么合到了一起呢，就表示说全民健身的这项运动了哈。Has simplified 啊，又学到了这个简化这个词哈。Simplify the approval procedures， 一个审批的流程哈。For hosting 啊，举办这个词 H O S T， 下一个有一个基层这个词哈，也翻译成草根的意思，叫 grassroot。grass 我们学过了，是草加 R O O T 是根哈，合到一起呢，草根也可以翻译成基层的一个 sporting events。那么 allowing more 允许呢 more diversified races， diversify 表示更多样的啊，就是形式多样的 diversified diversified races to be organized at the regional level， 地区啊举办的各种丰富多彩的这种比赛的形式了哈，所以用 diversified races。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哈，对于个体来讲呢，跑步呢它有它很大的一个魅力，原因呢根据专家说呢，跑步的它的方便性、高性价比和呢社交功能哈，是其受欢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知道呢，跑步呢是非常方便的哈，我们说不需要太多的一个场地啊，太多的设施，另外呢高性价比，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哈。您如果说条件好的话呢，买一双比较贵的跑鞋哈，一两千块钱没有问题。如果说您不想花那么多钱，就穿一般的一个运动鞋，几十块钱也可以跑。另外呢，跑步呢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哈，你可以在一个群体当中一起来跑步，那么增加了这个活动的一个乐趣。那么这三个方面呢合到一起呢，使这个跑步呢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一个翻译哈。Running accessibility， 一个方便性，就是说什么时候都可以跑哈，什么时候呢都可以进入的意思。我们学过 access A-C-C-E-S-S 是它的名词，表示可进入。那么 accessible B-L-E 呢，表示说可进入的，很随意的。如果说一个人 accessible person， 表示这个人特别的和蔼可亲，那么把它变成了名词呢 accessibility， 表示跑步呢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呢，高性价比，就是一般人呢都能够支付得起呢，叫 affordability。 这次也不难，因为呢它是通过 afford A-F-F-O-R-D 表示能够支付得起某件事情， I can afford it I cannot afford it， 就是说我能买得起我买不起，那么用这次 afford 后面加一个 affordable， 表示说能够承担得起的。但是呢同学们注意了， affordable 它不是 cheap， 如果说一个东西 affordable 表示说性价比很高的，还是不错的，而 cheap 它表示说便宜，那么言外之意呢，便宜没好货。下一个词呢是 sociability， 我们学过 social 这个词哈， sociable 表示说社交的啊，大家呢能够共同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sociable， 那么 sociability 表示这种社交功能哈，那么这三个词合到一起呢，就非常准确的哈，把这个跑步的特点给它归纳出来了。三个词，一个呢是 accessibility， 第二个 affordability， 第三个呢 sociability。 这三个词啊，同学们如果觉得有些难呢，那么希望记住呢它的三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形式，第一个 access， 第二个呢 afford， 第三个呢 sociable 哈，一个是可进入，第二个呢能够支付得起，第三个呢具有社交功能的 或者说呢愿意呢在这个社交场合与人相处的这个意思哈 sociable. A key to the popularity according to expert. 为什么说它非常的 popular 哈，因为讲到了前面的三个原因。没有其他运动啊比跑步的门槛更低了啊，所以说跑步呢是一个非常低门槛的一项运动。 No other sport have a lower entry requirement than running. 哎，这里面提到了一个门槛这个词 entry 啊 ,entry, 我们学过的 enter 是一个动词表示进入，而这个 entry 呢 ,entry, 表示一个进入的那么一个线啊或一个标准。所以说呢很多学校啊在入学的时候呢会有一个 entry examination 啊入学的一个考试，看看同学们的基础怎么样。跑步呢它的门槛可以说是最低的了哈，您不需要任何的设备，哪怕呢您光着脚都可以跑的哈，所以说它的门槛是 very low entry requirement。 那么看看你所需要的呢只是一双跑鞋，你可以呢上路就可以跑了，无论您的年龄和性别。 All you need is a pair of running shoes 啊，需要一双跑鞋就可以了。 You can go hit the road 啊，非常好的词组 go，你可以出去，然后呢 hit the road， 敲打这个路哈，就直译了，转一下呢就可以什么呢，上路去跑。 regardless of your age or gender 啊，您的年龄和性别呢都不重要。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Meeting the demand for response can be an issue with online lotteries often used to determine the starting listFor the March 25th Wuxi Marathon in Wuxi, 91,000 runners had signed up for the 30,000 spots 2 months before the starting gun. Director of the CAA Marathon Management Office hoped the new races can help soak up the soaring demand. I don't think it's time to cool it off. All the events we're overseeing now only cover half the cities in the country. We still have a new territory to explore on the country's running map.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all to expand its mass fitness campaign has simplified the approval procedure for hosting grassroots sporting events, allowing more diversified races to be organized at a regional level. Running's accessibility, affordability, and sociability are key to its popularity, according to experts. No other sport has a lower entry requirement than running. All you need is a pair of running shoes, and you can go hit the road, regardless of your age,All gender.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Cat on the Mat，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Today's story is all about a cat who wants to do gymnastics. What do you think? Can she do it? Have you ever tried gymnastics? Me? I tried gymnastics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at school. So, shall we find out more?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Cat on the Mat. Ding ding! Cat lives at home.She has pink socks, 2 posters, and 3 lucky rocks. Ding, ding. Her father paints. Her mom writes books. Her sister sings. La, la, la. Her brother cooks. Wow, so we have 4 different hobbies here. Can you tell me what were the hobbies? Are you ready?Paints, writing books, singing, and cooking. Very good. Well done. Ding, ding. Cat hangs around. She's in the way. She wonders, what to do all day. Do you have a hobby? Or do you just sit at home like Cat does? Ding, ding. She visits Rat. They sit and talk.They watch TV. They take a walk. Aw, nice. Ding, ding. This looks fun. Rat wants to try. Cat isn't sure. She feels too shy. Ah, so who can tell me what do they want to try? Have a look at the picture. It says, join a gymnastics class. Ah, this is where they're going to try gymnastics. Very good. Ding, ding. The coach is nice to cat and rat. He lets them tumble on the mat. Ding, ding, tumble. Ding, ding. They join a class. They learn to flip. Sometimes they bump. Oops. Sometimes they slip. Wee, pew. Oh, but it looks like fun, right? Ding, ding. Cat sees a mat. She has a dream. She dreams of being on the team. Wow. Who can you see on the red mat? An elephant. Yes, very good. So, my next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ny dreams? If you like to play piano, maybe you want to be a piano player when you're older. Ding, ding. Cat may be small, but she is strong. She works and works all summer long. Wow, look at Cat go. She's working very hard. Ding, ding. The big day comes. Cat runs. She pounces. She twists and lands. Oops. Extra bounces. Aw, good try, Cat. It's Rabbit's turn. She leaps. She soars. She nails it. And she gets good scores. Wow. Well done, Rabbit. Ding, ding. Chick mounts the bars. She swoops. She swings. She points her toes and spreads her wings. Cat's swing is slow. Her swoop is small. She tries her best. She does not fall. Oh, Cat's really trying hard. Ding, ding. Rat is so cool on balance beam. You know that she will make the team. But Cat is nervous, and it shows. She wobbles on a simple pose. Oh, poor Cat, she's really trying hard. What do you think? Can Cat still make the team?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The floor event comes after beam. It's Cat's last chance to make the team. The music makes her tap her feet. Tap, tap, tap. When Cat is good, she's hard to beat. Ding, ding. Cat on the mat. Watch her go. 21 handsprings in a row. Wow, Cat is amazing. She's done a really good job. Ding, ding. Hooray for Rabbit, Chick and Rat. They made the team, and so did Cat. Yay! Wow, well done, Cat. Oh, she managed to live her dream and get onto the gymnastics team. I thought this was a really great story. What I learned from this story is that if you try really hard,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not good at everything. You can still have lots of fun and succeed with your dream. Well,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everyone. Ding, ding.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Bye-bye. 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在这里呢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Warm and safe. We bring a compass, flashlight and matches too. Paddles, rope and life jackets for rides in the canoe. When we go camping, we hike the mountain trails. We use a map and compass. They